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文化演出消息。本月18号到21号，弗朗兹·雷哈尔创作的经典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第二轮演出。在昨天下午的媒体探班活动中，参演本剧的歌唱家提前展示了剧中的精彩片段。在上一轮演出中有着精彩表现的宋元明、石以杰等中国歌唱家将继续担任主角。在排练现场，饰演女主角的宋元明表示，本轮演出中的表演和上一轮相比将有所不同。 我觉得有很多新的色彩添进去，比如说表演方面，我们可能会自己加一点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小动作或者是眼神。我们之前演的如果是偏保守一些的话，这次可能就偏稍微夸张一点。 轻歌剧《风流寡妇》由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创作于1905年。这部维也纳的轻歌剧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爱情故事。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表示，由于是轻歌剧，剧中的许多唱段都非常浪漫。 我在这部剧里面饰演的是 Rossignol Camille， 他是一位法国绅士，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好听的咏叹调，在轻歌剧中应该是男高音比较著名的一首咏叹调。 继续关注文化新闻。今天下午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将举办讲座《宝贝爱画画》，讲座邀请了国内儿童绘画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与家长一起就儿童美术教育进行分享交流。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蓝色港湾央美术馆举办，观众可以看到共计230多件萨尔瓦多·达利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达利生平重量级的雕塑、画作、琉璃家具以及黄金首饰等作品。此外，多样的艺术作品结合最炫的声光电艺术创作，还将为观众带来极其震撼的艺术享受。接下来是和体育有关的几条消息。近日，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消息称，沙县小吃将作为中国美食的唯一代表参加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美食展。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将在2月9号到25号举办，目前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报名。为了丰富游客的就餐选择，韩国将从2月3号开始举办为期23天的美食展。中国足协官方近日宣布，前国足主帅米卢受聘成为中国足协青训顾问。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米卢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今年已经74岁了，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巴斯塔。2001年他率领中国国家队打进了2002年世界杯的决赛圈，这是国足此前唯一一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地面复合区影响，扩散条件较差，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转差，夜间南部地区还将有重度霾，加上天气寒冷，假日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你们算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在卖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品味，好好读书。大家好，欢迎收听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静乔。今天呢，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的是我的同事，北京文艺广播听听掏耳朵的主持人小群姐姐。欢迎小群姐姐。 听众朋友下午好，静乔好。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是第7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陈科慧。欢迎科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好，科慧可以声音再大一点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一位是我们电台的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小群姐姐，是每天晚上的9点会在听听堂耳朵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给小朋友讲故事，还会分享很多有趣的这种小笑话什么的，大家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另外呢我们请到的科慧也是一直在从事儿童阅读的推广教育，所以大家就能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跟儿童阅读相关的。我们诵读小站呢，不只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有哪些好书，因为小群姐姐和科慧都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我们呢还请到了三位可爱的小朋友，用我们诵读小站既要有推荐的书，还有大家把书读出来的好听的声音。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做客我们诵读小站的三位小朋友，来大家依次做一个介绍好不好。第一位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是谁。 大家好，我是李若冰，我是玉溪学校21班的学生，我今年8岁了。 8岁的若冰小朋友。第二位小朋友呢？ 大家好，我叫何一阳，我也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玉溪学校2年级9班的。 最后一位小朋友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柯然，我是回龙观玉溪学校3年级5班的学生，今年9岁了。 8岁和9岁的小朋友，小群姐姐平时讲故事的这种小受众也都是像8、9岁的小朋友吗？ 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从这个2岁开始哈，最大到10岁的孩子可能跨度比较大，但是像7、8岁的小朋友可能听的会很多。 科慧老师那边主要面向的也是这样8、9岁的小朋友们吗？ 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从2、3岁也到12、3岁都有，但是从上学以后的这个年龄段，从7岁到9岁也是偏多一些的。 今天上午啊，我们其实是在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是举办了一场为爱朗读这样主题的亲子读书会。小群姐姐没有去到现场，非常遗憾。科慧呢和带着他的我们是6个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一起来到了现场，来诵读了这种以爱为主题的绘本。要不然先科慧来回忆一下今天上午在现场一个什么感觉。 对，我也非常感兴趣啊。因为以爱为主题的绘本其实非常多，然后往往都是家长们讲给孩子听，或者说像我或者是科慧老师这样的做阅读推广的人去讲给孩子们听，但是由孩子们来读其实我听的还是挺少的。 而且今天上午是孩子和家长一起来读的。 那我来讲一下。因为今年是2018年的第一个月，我们还是算新年呢哈，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为爱朗读这样一个活动，能够鼓励家长们，因为我们的家长不是特别善于表达，有的很爱孩子但不愿意去说，或者平时很少去说，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绘本就是说呀，一会儿我们的孩子们也会再给大家朗读一下这本绘本。所以在讲那本绘本的时候，我们先讲完故事，然后让孩子们对着话筒大声地对爸爸妈妈说说呀，然后等着爸爸妈妈说出我爱你那句话，所以当时的现场感觉特别温暖，特别好。 那我那个平时科慧老师也会举行一种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读书的活动，读书会。 对， 那在我们诵读小站来办这样的活动和平时你的活动有什么区别吗？ 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诵读小站，所以无论是我还是我们的孩子们都感到很新鲜，所以而且是我们 前面是我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跟家长们互动，但后面一段是每个孩子们进到那个诵读小站里面去亲自去录故事的时候，我在外面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很认真的，然后身边有点紧张，但是非常认真的去录这个故事，我能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那种兴奋喜悦，当然有一点紧张那种感受也都能感受到，而且有爸爸跟着的，有爷爷跟着的，还有妈妈也在，他们一起跟孩子共读的那个瞬间，我在外面看着感觉很美好。 其实小群姐姐是作为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的第一批读者进到诵读小站里来给大家诵读过。 对，科慧老师还有我们的三位小同学，其实在也就是几个月之前哈，我也曾经在那样一个录音的地方然后读书，带着一位小朋友读书给大家听。 对， 我能够体会今天上午小朋友们可能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啊。读书可能平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或者是在课堂上是一个群体的事情，但是当走进比如说像电台的直播间或者是诵读小站的这个录音间的时候，它就有了一种仪式感。 对， 其实在那个地方孩子对家长也好，家长对孩子也好，说出来的话他会更加印象深刻的刻在他们的心里面。 是， 所以我能感受到现在三个孩子以及科慧老师其实还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浮在脸上在嘴边啊。 有的。 小群姐姐也经常会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但是我们听到的话都是晚上9点天厅堂耳朵里小群姐姐在通过电波来为我们传达出她的声音。今天呢要面对着现场三位你的小粉丝啊，然后要跟他们讲一些这个朗读的技巧啊，讲故事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哎呀，我现在觉得其实这方面科慧老师是我的老师。 没有 因为我们有很多像科慧老师这样的在第一线的真正每天跟孩子在一起的阅读推广人，他们每一天跟孩子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是能够真正感受到书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马上引发的一个影响和一个变化的，也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孩子可能比如说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哈，读了一段时间书之后他身上所产生的那样的一种进步和变化。所以这一点我需要向老师学习。 哎，我就刚提到这个变化，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在你身边真实发生的这样故事跟着你一起来读绘本，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学习当中有一些提高的。 有啊，今天我们几位小朋友都是呀，他们是从小就是看绘本，然后我们对比其他阅读量不够的孩子的话就特别明显，他们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 大家听到我们有这么好玩的活动，今天上午首先是在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举办了这样一场亲子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参加的这些小朋友还能来到直播间里展示一下自己，肯定特别好奇怎么来参加诵读小站呢。其实我们诵读小站除了平时每天在文艺广播有8个时段这样短版的节目，就像今天上午大家在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录的声音呢，有可能经过我们编辑的精心制作之后呢在平日版的诵读小站里面播出，还有就是我们周六直播版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话就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号，在微信号里面呢可以跟我们留言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而且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比较好玩，今天的直播我们是这样计划的，三位小朋友都已经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一会儿就到你们展示的时间了。那科慧老师是作为推荐诵读的老师来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小朋友读的是哪些书，那小群姐姐非常专业了，我们就请小群姐姐来作为一个点评老师为我们点评一下示范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在微信公众号里大家对听到之后说哪个小朋友更好，我更喜欢谁呢，我们来综合小群姐姐的意见，我们来颁发出一个或者是评审出一个今天表现最好的小同学这也算是今天这个诵读小站一个特别的小环节，希望三位同学呢都要加油，都要努力哦。 感觉有点像我们876版的876好声音。 对。哎，那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诵读。那先请科慧老师给我们请出第一位诵读者。 好，今天的第一位诵读者是我们的8岁的李若冰小朋友，他要给大家推荐的绘本是《说呀》，也就是我们上午活动做的那本绘本。这本绘本是美国著名作家夏洛特·佐洛特创作的绘本。他这个故事我大概简介一下，就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妈妈和小女孩在散步的过程，他们发现了很多美好的瞬间，看到说落叶飘落的过程，看到小猫，看到小狗，然后小女孩一直说，对妈妈说，你说呀，说呀，说呀，可是妈妈说的话 小女孩一直不满意，说不是这句话，但是到底是什么话呢？现在我们听李若冰来给咱们读一下。 田野里的紫菀花随着风儿左右摇摆，落叶在头顶上盘旋，风把小女孩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妈妈的头发也竖了起来，母女俩忍不住开怀大笑。小女孩跑到妈妈面前，紧紧地搂住了她。紫色的云揉进了袅袅炊烟，落叶在他们身边翩翩起舞。妈妈把小女孩抱了起来，说呀，小女孩兴奋地叫道，说呀，说呀，你说呀，我爱你。妈妈对女儿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抱着小女孩转啊转，直到两人都转晕了。我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小女孩说，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这句话。妈妈说着笑了起来。 哎，大家听到了，小女孩那个咱们这位小姑娘呢，若冰满脸都是非常幸福的这个表情，在为我们诵读这一段啊。这是一个说呀，是一个非常暖心的绘本。嗯，小群姐姐听完之后现在什么感觉呢？ 觉得这个被融化了。其实孩子们的声音有的时候真的让大人听起来会有一种特别纯真的感觉啊。 是， 虽然可能他们的技巧不像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已经对文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他们发自天然的那种，比如说像故事里表达的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妈妈的故事，所以非常自然，非常吸引人的。 对，哎，我刚刚突然想到今天上午呢是小姑娘和她的爷爷共同在诵读，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和祖孙之间的那种亲情，你就能隔着虽然有一段距离也能感觉得特别的温暖。哎，小群姐姐觉得刚刚咱们若冰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升的进步的空间呢？ 啊，其实要我说我都可以给一个非常高的分了。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诵读小站其实也是给孩子们相当于是在朗读上面以及讲故事方面我们要给他们上一个小小的提升课。 对， 所以我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其实这个不光可能是在若冰身上会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我不知道科慧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他们去说话的时候，他们因为是发自自然说自己的话，所以他们的语气啊，他们的表情都是很自然的。但是每当孩子们手里捧起一张纸或者一本书，他们的脑子当中就开始有一个概念哈，我在朗读。我在朗读，给他们的 朗读腔， 对，给他们的这个束缚就是我要看到一个字就把这个字念出来，看到下一个字再把这个字念出来，然后这其中的感情的变化呢可能就会被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想法里面。就是我在朗读哦，所以我现在需要用一个朗读的方式非常正式的去读。 那么我就想想我们小时候读课文都是那样咿咿呀呀摇头晃脑的在读。 对，所以就会出现比如说像田野里的紫这个字我要确认一下，紫菀花哈，田野里的紫菀花随着风儿左右摇摆，落叶在头顶上盘旋，风把小女孩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像一个钟摆，就是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它的节奏都是一样的。 对， 但其实我们平时在表达一个话的时候节奏肯定是有变化的，比如就是这一点点，你说的是什么呢？是风吹着那个花在摇摆，然后落叶在头顶上飞，吹得我的头发竖了起来。如果你自己在说的话，你就会说，哎呀，那个风吹的那个花一直摇啊摇啊，落叶在天上飘啊，我头发都飞起来了。大家看我们自然表达的时候，其实它的节奏以及这种语言的语气啊，都是很跳跃很生动的。 哎，对，这就是我们播音里面说的节奏的变化和重音，你的划分 是。所以就是建议以后孩子们其实在读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你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去读，这样的话就会听起来更像是你在表达而不是在念这个字，就会更好了啊。 哎，那小群姐能不能把这一段就是这一小段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呢，做一个示范。 好的， 听一下。 我们现在不光把它当成是朗读哈，我们更像是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好，给我点音乐。 田野里的紫花 随着风儿左右摇摆，落叶在头顶上盘旋，风把小女孩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妈妈的头发也竖了起来，母女俩忍不住开怀大笑。小女孩跑到妈妈的面前，紧紧地搂住了她。紫色的云揉进了袅袅炊烟，落叶在他们身边翩翩起舞。妈妈把小女孩抱了起来，小女孩兴奋地叫道： 说呀说呀说呀，你说呀。 妈妈对女儿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抱着小女孩转呐转呐，直到两个人都转晕了。 哇，若冰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 比我读得好 啊？其实不是比你读得好，只是你在读，我在讲述这个故事，可能这就是一个区别。 今天是不是有所收获？下次再读到这个绘本的时候呢，想一想今天小群老师在文艺广播直播当中的一个表达，可能对你以后读其他的绘本也会有所帮助的。哎，那我们下面请出第二位小朋友吧。 好， 魏老师， 第二位小朋友就是我们的何逸瑶小朋友，他今年八岁，他要为大家朗读的是一本诗歌绘本。这本书是由葡萄牙的一位大师级的作家叫何塞雷迪亚和他的儿子安德烈雷迪亚共同创作的绘本，绘本非常的美，文字也非常美。现在就由何逸瑶小朋友来朗读一下吧。 下面我们就有请小朋友来朗读。 以梦为诗，我使你步入梦境，你化身欢快的海豚、黄莺，或是荧光闪闪的一尾小鱼，你读到的每一行字都完美无瑕，如同一位画家以饱含色彩的笔画将你轻揽入怀。 翻一页 啊，因为这个绘本也比较大， 你读到的每一个字都会把你的世界晕染，为你所熟知的事物增添新的含义，而你命名的一切都将获得自己的名字和坐标。当你咿呀学语，每一个音节都如明珠坠入玉盘，你说出的每一个词即使含糊不清也美妙动听，一如隐隐传来的歌谣来自远方，声声绕梁，若在地图上寻找便会发现童年的方向。 最后还有一段。 你学会的每一个词都是一场奇遇，在你阅读之际不经意间就掌握了魔法的奥秘，你写下的每一个词都是一颗成熟的果实，从声音之树的枝头坠落，带着未来饱满的芳香。 好的啊，我们何逸瑶小朋友呢也是诵读完毕了，读的这本书呢叫做《月亮给你写了一首诗》，感觉好像是一个家长写给孩子的。小群姐姐听完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小朋友读得特别的认真。 对，他非常认真。其实像这样的绘本包括我自己也会觉得特别去难去读啊，因为它是一首诗。这个其实我们要问一问科慧老师，就是现在绘本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故事啊，但实际上很多的绘本它都是由一首诗和图画配合在一起完成的。 是的是的。 这样的绘本一般我们家长应该怎么给孩子读？这也是我想向科慧老师学习一下的。 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不用特别高要求自己，其实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给孩子朗读出来， 把那种情感传递出来，孩子已经都收到了。 嗯嗯，哎，那小群姐姐觉得这个在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简单的说几句， 简单说几句哈、嗯，然后我们把更重要的留在下半段。 对， 其实就像刚才柯慧老师说的一样，情感是这类的内容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其实你在读的时候，你不光是在读字，你更重要的时候是在抒情， 对， 是在感受这个诗带来的意境、嗯、咱们中国人老说写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意境， 是 你能够听到的，能够感受到的。你比如像这首诗，其实是一个妈妈她在写孩子发出声音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感受，是吧柯慧老师？ 是，她是慢慢的往后讲的话，就是能把语言的力量，阅读的力量，对孩子的影响、嗯都能够表达出来， 都能够表达出来、嗯、所以说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当你听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当你听到一个让你都快要落泪的时候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它肯定不会是说我写你入梦境，你化身欢乐的海豚黄莺，这个其实 每一个字都是带着感情来表达， 对，都是带着感情、嗯、那广告之后卖个关子，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说。 对，那我们进入半点的广告时间，下半段呢，我们再请小群姐姐把这一段刚刚何一瑶小朋友表现的这一段呢，用非常专业的讲故事的这个表达给我们表达一下。大家也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听完了李若冰小朋友和何一瑶小朋友两位小朋友的表达，大家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如果你更喜欢哪一位小朋友的表达的话呢，就可以报来他们的名字，或者是发一或者二都可以的。那诵读小站微信号大家非常简单，就在微信里面搜索诵读小站四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最后还有一位小伙子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我们等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他来给我们表达，我们最后我们下半段再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哪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想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干，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好，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14:32，我们诵读小站直播版的下半段开始了。今天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的是我的同事小群姐姐，欢迎小群姐姐。 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陈科慧，欢迎科慧。 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三位小朋友，上半段呢三位小朋友其中的两位李若冰和何一瑶已经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展示了你们的诵读。下半段呢，我们马上会待会儿会请出唯一今天参加活动的柯然，一个小男生来给我们诵读。因为上半段留了一个悬念，就是在这个刚刚何一瑶小朋友读完之后呢，我们没有请小群姐姐来示范为我们诵读其中的一段，只是进行了一个简短的点评。那现在是不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了呢？ 好的，待会儿也请科慧老师帮我点评一下哈。其实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啊，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诗只要是押完韵之后，一句一句一句一句读下来就可以了，往往忽略了这个诗带给我们的意境。 嗯， 比如说刚才这个诗呢，其实是在讲，我的体会哈，是就是一位妈妈，她在期待她的孩子从牙牙学语到能发出声音，然后她听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吧，科慧老师？ 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我特别注重了其中他对声音的听到之后的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妈妈说，当你牙牙学语，每一个音节都如明珠坠入玉盘。咱们在这个琵琶行里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啊。其实像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些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不知道同学们在学校里是不是已经学到了，叫做通感的方法。什么是通感呢？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感官它都是相连接的。 嗯， 科慧老师，这个在孩子身上其实比大人身上应该是更明显吧，通感。 他们的感受力会比成人更强一些。 对，孩子们他们连接各种感受的感，就是那种能力啊，其实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慢慢就退化掉了。 对对对，就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几个小朋友在外面聊天，他们就能把所有你这个我们导播间里的东西都联系起来啊，他们就描绘出一个故事来给你， 联想能力特别强哈。那大家想想，明珠落到玉盘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它是。哎，我们问问我们的小同学们，珠子落在玉盘上，一个一个当当掉下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啊？ 当当当 当当当，还有呢？还有什么？ 想一想是什么？ 我也觉得是当当 当当当啪啪啪，对对对，对嘚嘚嘚都有可能啊。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它是一个很清脆的，是一个很跳跃性的声音，它跟水掉下来哗是一片是不同的，它是什么？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所以它是叮叮叮。所以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听到它呀呀学语，可能发出一个啊啊哦孩子的这种声音啊，它其实给我们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是每一个音节都如明珠坠入玉盘，大家听到其中的跳跃吗？是什么？是明珠坠入玉盘。它是其中是有清脆节奏和跳跃的这样的感觉。那么比如说前面一篇呢，我们听到说它的声音，你读到的每一行字都完美无瑕。完美是什么感觉啊？就是让你觉得哇，是吧？我们同学们看到一个特别好看的东西的时候，你们会说什么呀？哇，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如同一位画家以饱含色彩的画笔将你轻揽入怀，你的那种欣喜，你的那种被打动是什么？是如同一位画家以饱含色彩的画笔将你轻揽入怀。 你小朋友们有没有听出轻揽入怀有一个这个动作的过程，就像是把你抱过来的感觉， 妈妈把你抱在怀里的感觉。所以你看每一个形容的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词，其实里面都是有一个过程和有一个你的感受在里面的。 对对对，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在学播音朗诵的时候呢，有一些比如说来去，虽然来和去我们平时说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动成的感觉，但是你要是如果在朗诵过程当中，你要把这个它往左走往右走，你要给它表现出来。 其实文字也是啊，孩子们听了也想到了哈，实际上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每一个文字它本身是有动作的，它是有形状的，甚至它是有颜色，甚至它是有重量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说一滴水滴答落在湖面上，你大家听到哈，一滴水滴答落在湖面上，泛起的微微波澜，一圈一圈的扩大，有没有感觉到？ 有， 水波其实是一圈一圈的向着远处，其实这就是通感，就是我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仿佛是看到了画面，甚至闻到了这个气味。你比如说再翻一页哈，妈妈感觉到你说出的每一个词虽然说含糊不清，但是像什么呢？像一首隐隐传来的歌谣，来自远方。那一个来自远方的歌谣肯定不会是什么呢？如一首隐隐传来的歌谣，来自远方。隐隐传来的歌谣怎么会那么重呢？ 哦，就会轻一点。 对，它就会是如一首隐隐传来的歌谣，来自远方。然后来了，来了怎么样呢？声声绕梁。 哦，小朋友们听到了吗？ 慢慢的， 对，听到那个绕梁，小群姐在读的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声音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面回绕的那个感觉，有这个感觉吗？ 有这个感觉， 都听入迷了，孩子。 所以其实，虽然诗很难哈，但是假如你能够体会一下诗理。因为诗不是在写字，诗其实是在画画，它是在描绘一个场景。我觉得孩子们如果在读诗的话，能有一个去想象场景的感觉，那么就算是这个字在艰涩的诗，其实读到口中都会有一个画面感。 太棒了， 可以吗？ 非常好，非常好，特别感谢小琴姐姐。 刚才小琴姐姐讲的时候，孩子们特别认真的在听， 就是好像那个 生涩的文字，就是只是印在纸上的那些文字突然有了画面， 活了过来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诵读小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让大家在我们这些好声音的培训下，每一个人的表达都能有声有色，让它变得让每一个人听起来都是不一样的，带入你的情感。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像科慧老师会一直坚持在给孩子们做这样的阅读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些美丽的文字在孩子们的口中其实会给他们一种浸润，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语言的美好，还有人跟人感情的那种美好。 对，那我们下面就进入到最后一位小朋友的诵读，是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的唯一一位小男生，三年级的柯然小朋友。来，柯慧老师介绍一下。 好的，最后一位诵读的小朋友是柯然小朋友，他今年9岁，他为大家诵读的故事是一本故事绘本，故事的名字叫《美杜莎妈妈》，作者是比利时画家，比利时图画书作家凯蒂·克劳泽。我来给大家讲一下《美杜莎妈妈》。如果我们拿到这本书，会看到封面上就是好长好长的头发，把这个人的身体都给遮盖住了。所以我们一看这本书，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而且也很想打开这本书，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所以这个故事是从美杜莎妈妈生小宝宝开始的。生完小宝宝以后，她就立刻把那个接生婆给赶走了，然后她快速地用她的长头发把她的宝宝给保护住，然后她自己在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是用她的头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护他的孩子，也不让他的孩子不让别人碰他，不让他跟外界交往。然后呢，一会儿柯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从美杜莎妈妈对他的宝宝开始说一句话开始，然后我们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美杜莎妈妈有一个长长的头发， 很长很长，金黄色的头发。 那这个头发到底是什么作用呢？我们听完柯然小朋友的诵读之后，我们再请柯慧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可以开始了。 你是我的珍珠，而我将是你的贝壳。美杜莎妈妈深吸了一口气说。就这样，伊丽塞在妈妈头发编织的小床上睡午觉，在妈妈头发晃动的节奏里吃着饭，在妈妈头发的帮助下第一次在海水里走路。妈妈，小鸟，伊丽塞叫道。有一天，伊丽塞看见小朋友们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想去上学，伊丽塞说。不行，美杜莎妈妈说。为什么呢？伊丽塞问。因为我可以教你呀。是可以，但是我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伊丽塞，回来，我马上回来，妈妈。别的孩子，他们也是这样学习的吗？伊丽塞问。是的，我的小宝贝。每天晚上，美杜莎妈妈都给她的女儿讲故事。到了白天，伊丽塞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伊丽塞，你想要一匹马吗？不，我想我还是去看书吧。她叹着气说。你想去学校？我可以吗？第二天，伊丽塞背上她的双肩包出发去学校。 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就是伊丽塞的是美杜莎妈妈的孩子啊，她想要去上学。 对，我可以再补充一下。我们听过希腊神话的话，知道美杜莎这个名字，她是希腊神话里边的一个偏恶性的一个女妖。那么就是在这个故事里呢，她是引用了这个名字。在有一种水母，我们看到这本绘本里，它的环衬上画着很多水母，画很多水母。水母我们都知道，就是你看它很美，很飘动，它那长长的触须很美，但是你要碰到它，就会把它的毒给刺到。所以它这里边的美杜莎妈妈就是有这样一个特性，就是它用它的长发，它长发是多功能的。你要看绘本的时候能感受到，一会儿能当摇篮，一会儿还能变成字母教孩子认字，然后当他讲故事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暖暖的沙发来抱着这个孩子。那么他这个头发 既表达了他的爱，但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吞噬孩子的那种爱，就是对于我们，其实这是绘本是也挺很非常适合我们的妈妈来看，就是我们又非常爱孩子，但我们又要学会放手。所以当到柯然读到后面的时候，像那个叫他的女儿叫伊丽塞，伊丽塞她说看到别的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了，她不是一直跟妈妈身边。最后妈妈决定让他上学了，故事还没有讲完，后面就是当孩子上完学以后放学了，他发现妈妈接他的时候变了，他把长头发剪掉了，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妈妈。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暗喻，一个隐喻，就是说这个美杜莎妈妈已经做好决定要去放手，要以真正的爱去给到孩子。所以这是一个既是有很值得我们成人思考的，对于孩子来说也能够感受到他知道什么样的妈妈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这本书今天孩子们在读的时候，我问柯然，我说那你觉得哪样的妈妈给到哪样的爱你才是觉得是好的爱，他也要不现在柯然来说一下。 嗯，你觉得 你希望美杜莎妈妈是什么样的？ 想一想，突然之间紧张， 你觉得美杜莎妈妈剪完头发以后会怎么样对他呢？ 嗯，可能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他伊丽塞想要做什么，他的妈妈可能会去让他去做 啊，都会更多的允许他去做事情，对吧？是的，这本书的意图也是这样的。其实让我们看到，就来自母爱，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过度的保护孩子，过度的去干预孩子，而是真正的要给孩子自由，给孩子自己去探索外面世界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这个绘本更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读。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倡导亲子共读，当家长你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时间跟孩子一起来度过这个读书时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是你们联系了你们母子父子之间的一个感情，更多的是你们在一起的成长。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也是从孩子出生的一刻起开始学习怎么当父母的。 是的， 我觉得这本书的寓意特别好哈。最后你说与其说让我做一个示范，不如说我们大家在共同通过这样的一个讲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体会一下其实亲子之间的爱和自由的关系啊，就是爱和放手的关系。 是，我再补充一下，因为这本绘本就是刚才柯然小朋友直接按照文字读的时候，如果大家隔着收音机听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听不懂，是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图文结合非常紧密的一本绘本，所以是小朋友要一边看图一边读文字就能够非常明白这本书。那么当我们要讲故事的时候呢，就会要他要把故事的那个图画的那信息读出来，就能够更明白。 这是柯慧老师在给我的一个提示哈。 对， 我明白了，收到您的这个信息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给大家再把这段读一遍，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呢比较有限。小群姐可以读一两句好不好？示范一两句。 那我就用这一句话来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吧。妈妈说了，你是我的珍珠，而我将是你的贝壳，但珍珠长大之后终将离开贝壳的怀抱。 确实是。小群姐姐用一句话呢就把整个故事进行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是是，我都要鼓掌 了。谢谢柯慧老师。 今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听听糖耳朵里面给大家讲更多这样的绘本。因为我平时听到小群姐的节目，我以为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有可能小群姐在冲的 是在讲， 你是在看图说话。这个孩子们多读一些绘本也是对他们的一些启发，看着图画会引发他们的一些想象。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非常有限了，也非常感谢柯慧老师带领三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三本非常有意思的绘本。我们今后呢有机会的话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在童书的世界里面找回我们的童真，也希望大家关注诵读小站，我们会推出更多有意思的这样的读书活动，让我们一起把读书这件事儿变得更有趣。好了，下面节目是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